众生以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天天天蓝主持谢义芳、沈四海、宋景辉、钱建荣。 好啦，人丁單薄啊！嗱，今日咧得翻兩件友，咁啊，我連眼鏡冇戴，咁嚇到撲街嚟先，得翻張三英盤我啊嘛，前兄咧就好似就趕緊嚟，咁啊唔知佢趕成點啦，因為天雨。關係可能有啲塞車啦，咁啊變咗咧就可能會遲少少啦。咁我哋都開住檔，咁啊唔好等啲聽眾咧有啲啊開住喺度等我哋噶嘛。咁成日都話，因為你未開㗎，你班友唔知咪蛇王嘅咁。咁我哋早啲開啦， 唔係聽眾啊，睇我哋㗎。 觀眾聽眾都係啦，咁你知啦嚇。我哋啲 就著翻件恤衫啊，我都 啲老友好難服侍㗎嘛。 好，第一個講咩先啊？ 嗱喂，咁啊喂，嗱今日係815係咩日子啊？ 815啊，我今朝一套睇新聞咧，就講日本嘅戰敗紀念日。 係，嗱、日本即係日本天皇係今日晏晝咧，即係中午時分咧，就係呢個裕仁啊，咁、就向呢個全國廣播就係即係正式係嗱，佢又冇講投降嘅，佢係講終戰、啊、即係我哋唔夠打啦咁，即係咁樣嘅，咁所以咧就係、在呢個1945年嘅8月15日咧，日本咧就係、是、啊，即係唔理佢係咪啦，我哋都當叫投降啦。咁、就喺嗰日咧就向全國嘅呢個日本即係民眾咧就係、是、宣布咧就係、是、投降。咁啊，因為挨咗兩粒原子彈啦，咁、啊結果都冇辦法啦。咁啊，所以今朝早咧。神州青年服務社就去了呢個日本領事館咧，就係、是、去抗議嘅。 抗議咩先？ 咁啊，即係依個梗係要求呢個日本道歉賠償啦。咁啊，其實老實講咧，呢啲年年都係啲例牌賽嚟噶啦。咁但係即係都要提醒一下，咁啊提醒一下啲香港啲民眾啦。咁又提醒一下日本人啦，係嘛？喂，你係呢個幾71年前嘅今日咧，你哋自己宣布投降嘅。咁但係咧。嗱呢啲我哋都啊舉埋國旗。 嗱咁喺度咧賠償咧，其實就唔係話你打到香港七國咁亂，殺咗幾人賠錢啊咁樣，係主要咧就係、是、一啲咩啊，當日強迫香港人咧 換軍票啊， 咁咧、啊，但係而家咧，因為根據依、這個基本法在上啊，就係話依個屬於係外交層面啊，所以咧你香港人咧，你而家唔告都日本政府唔可以喺法院要求賠償嘅， 係 啊，但系咧一個嗱，我咧就係、 是、民間殺常可以啊嘛，係咪啊？即係你政府唔出頭啫，咁你民間可能會組織一個殺常嘅一啲團體，透過啲律師去要求賠償都得。咁但係 冇啦，而家根據 唔睬你啦，咁 根據依一個大陸嘅釋法啦，因為有一次就係嗰、那個香港民間同一個非洲唔知咩國家嘅訴訟啦，咁裁定咧香港咧就冇權，香港法院冇權咧處理呢啲案件。 啊，咁啊撲街啦！嗱，咁咧就我知道即係好多人都擁有軍票嘅， 由 一部就翻翻嚟廠先。啊，咁啊，即係我哋嗱嗰陣時好似話4蚊換1蚊啊嘛，係嘛？即係我唔係好清楚啦，總之4蚊港幣就換1蚊呢個日本紙，咁後來又唔知係10蚊換1蚊日本紙，即係後來加到。 下次應該問一問阿葉 Sir， 即係阿 係啊，我哋另外有位即 係錢幣專家， 係啊，錢幣專家就問下佢咁啦。咁就即係好多嗱，我就聽講有啲老友啦，咁啊九龍城寨拆嗰時咧，咁佢都係有幫手拆嘅，咁又喺啲屋企裏邊揾到。即论箱一箱箱嘅军票，哇！屌你话嗰扎军票，唔好话调翻转，1蚊換1、4蚊啦，即系1蚊兑1蚊啊！佢都可能喺香港可能閒閒地唔知边条街度买1、2個 number 噶啦，即系唔少喎，啊呢啲人系唔少噶，咁啊！我相信阿钱兄啊，钱兄翻咗嚟啦，讲咗翻啦，咁啊喂，钱兄你对呢啲军票有啲咩睇法？ 啲軍票係當時嚟講一啲嘅，即係戰時嘅貨幣啊！咁其實日本人即係日本政府當年咧已經唔認㗎啦。咁而 嗰個問題就在乎於，即係好似頭先大家講到啦，就係政府向政府真係殺常咧，係容易過，係即係向民間向政府殺常，因為其實有判案判例啊，已經係即係東京個法院好似判咗就話，唔可能向呢一個日本政府再追究賠償啊，因為佢已經履行咗佢戰爭嘅責任啊嘛。 Okay. 其實呢就當日呢即係喺97前呢應該呢就係香港法院告嘅，因為事發地係香港啦嘛，咁而家受害者係香港人，咁事發地係香港，咁其實呢香港法院呢係可以受理嘅，咁但係當時就冇去到香港法院啦，咁而家到97後共產黨話、哎、你哋唔可以去告，咁啊更加冇歌唱啦。 好啦，嗱咁啊 憲法地位囉。 另外一單呢就係、是、即係我相信我哋好一啲藍營嘅國民黨員咧，就聽到呢個消息咧，都比較開心嘅啊。咁、今日即係呢個國民黨嘅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咧，第四次嘅會議咧，就係、是會議出席人咧提案，有一個案係咩咧？就係、是、話要開除呢個黃金平嘅黨籍。係 幾時嘅新聞啊？呢個 今日噶、啊。 今日新鮮滾熱辣。提案人邊個啊？ 提案人就是呢个陈继亮、陈焕泽、孙东月等啊，即系呢、這个系啦， 就得 嘅系啦，即系嗰个案由就系开除黄金平中国国民党党籍、啊，咁里边当然有啲罪状啦，即系譬如喺呢、這个立法院里边，我哋系多数，咁佢啊黄金平竟然就系同呢个少数党即系民进党咧，就系即系私下密室，即系所谓。協商，結果呢就搞到很多即本來黨或者政府提出的黨即一法案呢在個立法院裏面呢遲遲呢通過不到、這個、 甚至沒有提上去這個議程 的，那縱容又縱容這個太陽花的學生即衝入去佔立法院二十多天、嗯、這些、就是咁啊，即係有好多罪狀咧，咁就咁啊，結果咧就話喂，既然道不同，又不相為謀，咁就不如咧就一刀兩斷啦，咁啊嚇，咁啊，所以咧就咁，因為咧當年馬英九嗰個所謂關恕案咧，就要炒黃金平炒唔成啦，咁因為經過呢個法院嘅裁判之後就嚇，咁啊，所以咧呢次比較正式啲啦，經過呢個十九全嘅第四。次會議咧，希望啊，即係我哋唔知啦，你知，我哋黃金平都可能好多啲即係白竹之蟲死而不僵，即係嗰啲勇品噶嘛。 何況而家未死。 係咁，可能即係去到十九全第四次會議，即係嗱，十九全第四會議會喺九月四號啊，即係今年嘅九月四號喺中山樓，香港嘅投票日。咁啊，九月四號呢個中山樓咧舉行呢一個會員大會啊，咁啊喺嗰日就會有人提案，咁啊經過嗰日會議嘅通過咧，咁我相信法院都冇辦法噶啦，啊，即係呢個係經過一個走完成個程序啊，台灣最興講啦，走完成個程序之後咧，咁如果就向呢個黃金平開閘，結果係開除佢咧，咁我相信就反為無力噶啦，咁啊黃金平咁好啦，咁呢個即係我哋相信都好多。好多即係爭黃金平嘅一啲黨員都聽到呢個消息都開心啦。 咁但係你立委你咪又少咗兩三個 哦？唔會。因為依個咧 不分區名額嚟噶嘛， 不分區咧就係、是會係換人，即係依個位俾依個黨嘅，就唔係俾人嘅。 咁即係換咗佢啦。 係啦， 嗱，即係話黨提名你錢建榮喺呢個位，咁而家我哋開除咗你，咁你冇咗個黨籍，咁就呢個位都冇埋噶啦嘛，咁就揾。第 張三咁樣上啦， 係啦，即係喺候補嘅第一名，咁啊替你咯，咁、所以咧就呢個位置仍然存在嘅，咁既然有外傳就係、是蔡英文政府就諗住揾黃金平會去呢、這個 機會 啊嘛，董事長啊嘛，係咪咁啊，即係如果開除咗佢，咁佢咪 更加自由咯， 無黨籍嘅人士去參加呢、這個海基會董事長，咪更加方便咯，係咪啊？咁所以即係。其实都好嘅吓， 成熟高唔高先？ 你讲边啊？ 即系开除佢， 开除佢成熟应该高嘅，即系好多应该都系磨刀霍霍噶啦。咁但系即系因为法院通过，咁当时又朱立伦又话件事，即系当朱立伦做呢个党主席嘅时候，咁佢话件事就到此为止。咁件事真系到此为止啦。咁当然好多人又好唔高兴啦。咁但系呢次既然有党员提出，咁又喺呢个党代表嘅大会里边咧提案，咁希望即到时举手举赢啦，系咪？即作为我系国民党嘅份子，我见到黄金平呢啲即系误党误国嘅人咧，就系、是。 應該是要早啲離開國民黨的， 不過即係國民黨由創黨以來，由孫山先生創黨以來，即係呢類人士真係都唔少喎、 啊，多啊， 即係仲係有權有勢嘅人喎、啊。 咁、 啊、 或者下次揾一集咧，係咪可以講下，即係佢影響佢一俾人開除，係咪會有人跟佢走咧？藍營會唔會好似宋楚瑜咁樣又一批人出走咧？咁我諗係咪揾一即係依個 都可以嘅。嗱，老實講，即係呢啲人出閘，即係黃金平被開閘之後要出走，一批人跟住佢走嘅話、我覺得都 OK 嘅，係咪？因為你畢竟呢啲人係頭先講嗰句又好聽啦，即係呢個即係好中肯啦，就係、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嘛。咁、你既然大家即係喺個黨裏邊都冇一個向心力嘅，咁、你留低度盞阻住，即係我哋又阻住佢發展。佢又阻住個黨發展，咁既然咁樣，就不如即係經過一個咁樣嘅合法程序，咪大家好嚟好去咯。 人都成一塊， 唉，不負呢個黃金平之頭。 好，繼續係跟住係咩？ 好啦，咁啊，喂，咁啊，喂，嗱，我睇到阿張三喺我哋嘅 WhatsApp 群組裏面就喺度講啦，喂，咁啊，台灣攬開呢個大學啊，即係以前由十幾間，一開到百九幾間，咁啊好啦。八九幾間嗱出現啲問嗱，當然初開即係將好多專科啊、工專啊、藝專啊升到大學，咁啊梗係好多開心啦，係咪？因為你知啦，以前考個大學之前嘅聯考，咁交付嗰啲學生子侄老豆老母就要去拜神噶嘛，又文昌又曲昌又屌九啊幾樣嘢上香啊剩，咁啊希望能夠即係透過呢個聯考進入大學，因為入大學個門檻啊非常之高。咁啊，變咗咧就即係大家都希望透過聯考入到去，咁啊一開就開咗百幾間，咁就而家咧就唔方冇得讀，好啦，就話咧即係太多學，而家啲大學太多，咁啊究竟咧喂又而家多咗咁又點咧？ 多咗啊！多到咧，而家啊，今年咧雖然話小子化啦，開始咁啊，影響冇咁大啦，但係影響大啦。咁其實早幾年咧，曾經試過高中升大學率係百分比係幾多咧？大家都諗唔到嘅。阿錢兄，你估下啦，香港18%。 佢係超過100%啊嘛。 是啊， 即 是 超过100%， 180个， 是啊，好犀利噶。 即是你100个高中生咧，居然系有180个大学位嘅。 你考，你去考试就有大学度啦。 系啦，吓几分都有嘅。 咁其实嗰个问题咧，我觉得学位多唔系等于佢一定唔好。个问题就系因为你学位多，好多时大家都讲啦，就系如果学位多嘅话咧，你个即系全民嘅教育素质系会提升嘅。咁成个社会咧亦都会系即系进步好多嘅。咁个问题就我自己都观察咗一段时间，就发觉其实咧，大学学位多咗，但系个学术水平咧其实系下降咗嘅。即系呢个点解咧？咁样其实嗱，呢个情况好喺香港都见到一样嘅。就是你譬如我自己讀即係社會科學啊 ，social science 即係喺大學入邊研究嘅嗰啲學者嘅課題係越嚟越係狹窄化， 專精咗好多。 唔可以專精係通俗咗好多，即係有好多時咧，可能受到政治環境影響嘅，有好多好大嘅課題係好重要嘅課題係冇人去研究嘅。咁譬如。好明顯就係因為台灣同中國嘅關係好密切，好多即係台灣嘅學者都係喺中國大陸走過去嘅，或者係研究中國問題而著名嘅。咁你而家你台灣個本土化咁強勁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咧即係同中國有關嘅問題，佢哋就唔研究啦，就轉而咧就研究自己本身台灣嘅問題， 本土問題。 係呢、這個其實唔係唔重要，但係唔足以去支援咗一個咁大嘅或者咁新時代嘅一個學術機構嘅一個發展嘅。 即係你無論幾唔中意呢個中國大陸都好。咁佢都係一門研究嘅課程嚟嘅。 呢個係世界性嘅問題啊嘛，咁你先有地位啊嘛，學術地位。 前一就係睇得比較深遠啲啦，就係一個學術地位啦。咁但係我睇咧就係入學門檻嘅問題啦。 點解我會睇呢樣嘢咧？就係因為你大學知名先有多人讀，而且大學知名嘅話咧，其實外地嘅人都可以嚟讀。即係美國夠好多間大學啦，係咪先？英國夠好多大學啦，點解咁多人會移民過去讀書呢？或者是走去留學呢？咁其實就同佢個大學嘅學術地位係有關係噶嘛。 咁你台灣好多大學，佢升格之後咧，佢冇相應嘅學術地位去提升，變咗吸引唔到人過去嘅。嗱，譬如以前好多台灣好多大學嘅學位啊，其實係俾好多海外留學生嘅，係馬來西亞、緬甸其實好需要嘅，而家都係一樣嘅。但如果你個地位，你個大學地位係提升嘅話咧，其實佢哋走過去讀書係完全冇問題噶。你有先修班，有配套，做得很好的。但問題就是點解會出現咗個情況，就係因為你外來生不夠多的時候咧，變成糖水滾糖漁，咁啊梗係學位少啦，係咪？ 呢個糖水滾糖漁都一個問題啦，就係最主要咧，就係話夠水準的學生不夠，唔多啊，唔夠餵飽依啲。 同埋咧，最主要就係頭先我都講啦，有啲工專啊、藝專嗰啲咧，就升格咗個大學。嗱，以前咧呢啲係我哋講得難聽啲，就譬如 Ivy 咁樣， 等於 Ivy 係啦， 即係你升唔到大學，咁你就去行門手藝啦，咁一出嚟就已經可以打工，咁就即係唔係做未必一定做文職，咁你又去做藍領，咁但係當時嗰個社會都需要呢啲人啊嘛， 係啊，冇錯。 好啦，今日你一升咗大學，其實都係讀嗰啲嘢。咁但係你出到嚟啊，大學生 讀嘅已經唔同咗啦， 所以你 係讀嘅嘢都唔同咗， 即係你學 你嗰啲嘢要提升咯。 咁但係個問題，你出到嚟你就唔願意去做一啲工人做嘅嘢。 問題我覺得就反而唔喺度啦。問題在於咧，學校提升咗，你先知係真係提升咗嘅，確實提升咗。咁但係最大問題咧，你學生嘅水準，我冇咁多足夠嘅學生有大學水準嘅學生去讀，咁變咗等於香港而家我所有高中生。我不論佢成績幾多，就算零一分兩分嘅都好，都俾佢讀大學。覺得依班人佢有冇能力讀大學咧？ 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即係又或者用少少時間探討一下啦、嗯。讀大學出嚟咧，其實係兩批人嚟嘅。喺、大學入面培養嘅都係兩批人嚟嘅，一批咧係專科人士，譬如醫生、律師。另一批咧其實係從事一般工作，但係提升佢一啲個人嘅素質嘅一啲學科嚟嘅。即係譬如人民科學就係其中一樣，即係變咗咧。譬如你喺美國，你可以見到外國有好多大學生，佢出到嚟可能係做自由人啦，做 freelancer 啦，或者係做一啲好基層嘅工作啦。但係佢做一樣嘢係會有個素質喺度，譬如責任感好強啦，或者佢嗰個服務嘅水平好高啦咁。其實呢樣嘢唔一定係。同嗰個學生嗰、那個即係表現係掛鈎嘅。 但係一個問題就係話，你有基本嘅一個係學術水準啦。譬如嗱、我個同學仔喺台灣師大大學裏邊做教授嘅，咁佢舊年上個學年咧都提早退休啊，佢頂唔順啦，因為佢咧佢就我係讀數噶，咁佢教數學，咁咧佢就啲商科嘅學生咧死啦，高中。等於香港方科中四的數都不識，我怎麼教啊？他真的教到他都沒曬人， 發問診 是啦， 我有詞官歸故里 是啦。 曾幾何時呢，在我們的年代呢，其實有很多人過台灣讀書呢是擔梯過去的， 是啊，咁但係 好差過去嘅，咁但係要嗱，經過喺台灣讀完咗， 嗰陣時唔夠咪係先修班咯， 係啦，冇錯，咁 先修班打咗再打個基礎再上咯， 冇錯啦。咁其實嗰結果， 咁係啦，咁 升學個基礎做得幾好嘅配 置，就係而家就係話依班人唔需要重考就可以直接到啦。早幾年一個係好極端嘅例子，佢總分唔夠十分嘅，好似八分幾嘅。是总分，是五六科加埋啦，总分应该五百分一，佢平均分即係一分都大概一点几分嘅，即係每一科攞得一点几分嘅啫。嗱，今年呢嗰、那个最低嗰、那个标准呢总分三十几分，係四五科啊，即係总分成五百分呢佢攞得三十几分。咁就可以入大學啦。 咁佢咪入到大學咪培養佢咯？因為你相對嚟講，大學嘅師資同埋學生比例係唔同咗噶嘛。 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咧，我哋睇下咩學科啦，真係好睇咩學科。 嗱、譬如我嗰陣時接觸過好多學生都係，即係佢哋甚至我自己經歷過，身邊啲朋友都係，其實佢可能個學能好好差，但佢學能差唔等於佢學唔到嘢喎。 呢個當然。 咁譬如學一啲，譬如其他外語咯，譬如西班牙語啊、阿拉伯語啊咁。咁其實佢哋學完之後，佢哋可能喺嗰個表現嚟講，可能唔係好似好多尖子咁好，但佢起碼有一技傍身啦。 可以做。 好啦，我哋唔讲呢啲，我哋唔讲呢啲咁即系 或者我哋揾一集再喺个议题上面再开。 我哋而家讲紧究竟咁多间学校读书嘅人咁少， 系 出现咗咩问题？ 其实咧，读书嘅人唔少嘅，只不过学位多咗啫。嗱，咁今年咧啊，咁所有学位咧加埋都有好几万嘅。 嗯， 咁喺上个月七月咧，有个叫指考嘅成绩复公布，即系指考咧就喺而家改咗制啦。咁以前冇联，以前又叫联考嘅，咁而家咧又有几个考，唔知咩考，咁呢个指考就等于旧制嘅联考。啊，咁佢放榜啦，咁咧就本来学位三万几个，但系另外有万几个其他管道嘅学位咧，即可能学校长推荐之类嘅学位咧，系回笼，即系冇人报啦。咁回笼，即系总之咧，应该咧就系最后一次咧有46000几个学位嘅。好啦，咁但系够资格报嘅学生咧，即系有啲零分咁，冇得讲啦。 系 得44000几。44000几，即系仲有千几、两千几个学位，接近3000个系多咗出嚟嘅，冇人报嘅。 咁即系如果你喺糖水滚糖鱼咧，咁呢个现象其实都好明。 咁有部分嚟讲咧，咁就睇到啦，譬如系有啲系术科，可能系体育啊，或者系艺术科方面嘅，咁呢个唔出奇啦吓。咁、但系一般嚟讲，其他嗰啲学科其实都成接近3000个学位冇人报咧，其实都好大问题。 喂，咁会唔会搞到啲学执笠咧？ 会噶，会合并噶。 嗱，即系而家系几多间？100多间？ 158。 158。 本来160几，执咗几间啦。 咁啊，即系应该仲有得执过睇。 嗱，因为咧，之前所以有个以前有个退场机制，冇一个所谓退场机制。咁而家咧就咧希望咧就系等佢自然合并啊！大家嗱，你唔得，我唔得，大家咁近，我哋就合并啦咁样。 哦，呢个好难，呢个好难。 边个拼边个？ 系边个系老大咧？嗱，边个食边个咧？ 系啦，呢个其实好大问题嘅，好似 大学校长边个做咧？ 系啊，即系当年我哋中兴咧，同一个台中教育大学咧，就系话要合并啊，扁啊，要合并，咁啊，净系一个学校名已经大，已经咩啦？ 中兴教育大学咯。 因为当一个大学校长系出嚟好威风噶嘛，屌你啦，你合并完之后我冇得做喎，我 琴日 先人哋叫我做乜校长，我今日冇咗呢个校长身份，系嘛？我都梗系好冇瘾啦，系嘛？咁所以即系嗱呢啲咁啊就系。即系学校，即系大学太多学额，咁诶读嘅人又唔够嗰个学额，即系咁多。 咁 诶嗱，仲有就系即系大陆个收生又好似停咗，系嘛？即系就算唔停都系 冇停到， 小额啦，小额啦。 一去个批已经系其实一早批咗啦。 咁但系 即系受影响系出年。 你以后唔系咯？咁即系你以后一定会有影响噶嘛？系嘛？除非即系 后继无人， 个两岸关系即系突然间又 维持翻啫。其实咧，你话头先阿前天讲到外籍生啦，即系或者境外学生嘅嗰个制度，其实咧台湾嚟讲咧就好似都稍微保守啲，即系嗰个比例咧。就唔係太好似美國名校啦，有啲名校到20%以上嘅， 只招收外來學生。 係啦， 咁台灣又唔多 嘅，咁啊盡收天下兵器。嚇，咁咧就台灣咧個比例而家都仲係好低下。咁但係佢而家其實都有，譬如上個禮拜咧仲有馬來西亞有個教展啦、招生啦。咁再之前7月去咗緬甸嘅，咁香港年年都有啦。今年就10月，但唔知點解咧就訂咗去郵輪碼頭，我唔出去。 哇！揾咩去啫？旅遊巴接嘅啫。 係啊， 嚇！屌你唔揾旅遊巴接，你叫啲人去真係好難去嗰個地方。 咁澳 都難啦， 係啦，嚇！咁其實佢都有努力嘅，咁但係努力成點咧，就真係要再睇。 咁郵輪碼頭又好大㗎，咁又即係如果講緊地方咁啫，咁任你用。 但係據知咧已經。有几间出名嘅校咧，就已经系 唔去啦， 唔去啦， 自己搞， 甚至俾咗钱都唔去。嗱、咁咧，成大香港城市大学嘅校长啊，郭伟咧，咁佢其实本身系台湾清华大学毕业嘅台湾人嚟嘅，咁佢前几日就接受台湾嘅访问啦，咁又讲到啦，即系台湾嘅学位过多啊嘅问题，乜嘢主要原因系乜嘢啊？民粹造成。 系咯， 点解民粹造成啊？谢公你好清楚啦，系点样噶？ 嗱，即系话咧，呢啲有咧，就系话你本土本即系所谓本土观念啦，系咪？喂，你最好唔好有外来生，系咪？我哋自己糖水滚糖鱼啫，喂，执咪执咯，系咪？150几间咪要执定100间，咁我哋自己充斥晒嗰100间。 即係你哋最好就外邊嗰啲人啊，咩馬橋啊，咩面橋啊， 唔好嚟啦， 港澳學生都唔好嚟啦，咁咁啊最好嘅，係嘛？ 咁其實依個就冇，係最主要大陸學生唔嚟嘅啫，唔好嚟。嗱，咁其實依個民粹咧，就係 呢個民粹發展落去會咁樣嘅。 咁其實咧就係講到係當年啦，就係鴉片年代李遠哲。咁啊，依個大學要普及化啊，咁樣。咁其實最主要並唔係佢搞出變咗，唔係普及化。佢意念可能啊，我唔知，即係好似人講，唔係啊，李遠哲肚裏邊條蟲唔知啊。咁但係依個造成一個咩咧？鴉片到鴉片手上咧，變一個酬用性質。好啦，深水埗區阿謝公。帮竞选嘅时候帮我咁多， 系啊， 咁我整间深水埗大学啊，咁啊到时阿谢公出嚟成功争取深水埗大学，阿、啊、前兄啊，你元朗区、嗯、啊，你又同我咁 friend， 元朗大学 整个元朗大学啊，咁、啊、到时你又出嚟啊，又可以 成功争取， 系啦、啊，咁、啊、就变咗咧，就将当时咧好多啲 筹红色嘅， 系啦，筹红色，咁好多就系话。根本就未有預備好， 嗯、 就變咗上嚟， 升格唔到啦，即係升咗，但係個素質唔升， 升而無格啦。 咁同埋冇考慮到一個問題，我哋有冇咁多個學生去讀呢、啊、我哋係咪話我哋初中上高中，我哋完全百分之100%接收呢？咁我中高中生上大學係咪百分之100%完全接收呢？咁我諗呢個喺全世界都唔會有例子話我高中生全部接收上曬大學生噶嘛？ 不過其實咧，嗱呢樣嘢咧，撇開民粹去睇啊、嗯，如果台灣嘅大學咧、嗯、有部分大學咧，即係或者唔夠所謂個報到率低嘅大學咧、嗯，你唔改善嘅話咧，其實就好容易。即系喺海外啊，有个口碑就系即系野鸡大学充斥。 系啦， 其实呢个系好一个好大影响、嗯。 一改制咧，其实好多专科学生啊，譬如喺旧年执嘅一间叫高凤啦，咁喺屏东边噶，咁佢未改制大学之前咧，佢成万几学生噶，去做专科嘅时候、嗯，一上大学咧，学生一路跌到得2000， 嗯， 啊，咁学生不足嘅唯有就失效啦。咁、啊、校長就出嚟講啦，我喺校長室嗰度一望出去，已經屏東嗰度好細嘅啫，好少人嘅啫，望出六間大學，咁你邊度招生啊？你台北人唔會走去屏東讀書噶嘛？ 冇錯啦，咪屏東自己讀翻。 屏東人，咁你屏東你六間大學咁多喎、 啊？係啊，即係 哇，咁啊，即係 冇計劃 咯， 冇計劃 咯。咁啊，睇下最終會執成幾多間啦、啊，係咪？咁我覺得都精品化好啲嘅，即係你太過濫都係唔得嘅。好啦，喂，我哋趁有少少時間咧，其實有三十秒啦，嗱，我講講啦，喂，呢、這個嗱台北同上海呢個雙城論壇啊，咁啊，即係。嗱，往年咧，咁就即係當然咧，我哋啊由呢、這個嗱、我哋講一講咧，由呢個2000年咧，係、呢個陳水扁年代啊，咁、已經開始辦噶啦，咁到呢個陳水扁搞一邊一國之後咧，咁、就停咗，咁其實就咁啊，到2001年咧，咁馬英九上場之後又恢復翻啦，咁、好啦。咁啊，而家呢個兩岸關係嗰個環境就啊，唔係太過理想之下咧，咁啊，今年嘅雙城論壇就會喺台北舉行啦、因為佢每年咧就係由2000年開始咧就係梅花間竹，咁、今年就到台北，咁、本來咧就應該即係市長對市長嘅，咁應該即係上海市長會率團嚟台灣，咁參加呢個論壇，咁今年咧就派咗個咩人呢？派了一个上海的副 市委书记， 市委书记吓，呢、个叫做呢、这个叫做沙海林，咁、呢个人，咁好啦，似我即系咁样睇落去咧，就似乎唔对等喎，系嘛？咁你好啦，就算你台湾台北揾个副市长，其实都唔知系即系台湾系冇一个咁嘅位噶嘛，即系冇一个咁样嘅咩市委嗰啲嘛，所以你揾个市副市长去，都好似都唔知即系。都唔 match 啊，同人哋嗰個唔對等啊。咁、但係即係呢個沙海林就原來即係經常嚟台灣嘅，咁同各方嘅關係都即係各階層都關係都幾好嘅。咁所以咧，佢哋話揾佢嚟咧，就其實誒個層次 比個副市長還要高。咁當然啦，如果喺大陸個體制嚟講， 市委書記 市委書記啊嘛，屌你 家下，好多香港人唔知啲市委係乜嘢嚟嘅。 咁所以即係究竟今年嗰個雙城論壇會點咧？我哋唔知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柯文哲舊年想去呢個上海參加嘅時候咧，佢已經即係講盡好話啦，即係咩兩岸一家親啊，即係都係即係覺得承認九二共識啊，嗱佢都噏過嘅。 咁佢仲有簽咗啲乜嘢備忘錄嘅喎？ 係咁，佢呢啲都係即係兩， 係咪又黑箱，又冇講到點樣點走出嚟 嘅 喎？ 即係呢啲兩個城市嘅備忘錄就冇乜特別嘅啫，又唔係咩？ 即係兩個係 賣台啊， 係 有賣台啊， 即係衞生啊嗰類咁樣嘅， 好似唔似喎，唔似啊，上舊年唔似㗎， 學校啊，即係等等啦。咁嗱，其實咧就我哋唔好理佢似乜春啦。總之個問題就係今年咁就即係大陸方面就即係製出呢個旗啦。總之揾個市委副書 記 嚟，咁啊睇你點樣應對啊。咁啊好啦，我哋啊我都夠鐘啦，我哋下一節咧我哋再講。 好。